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11月11日，双十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Pocky 姐俗称嘅 日本系啦， 我系唔讲中国噶啦，吹啊！ 唔啊，咁我哋呢边系讲紧系中战纪念日啊嘛，我哋要欧洲呢边。 算啦，你一仲打仗啊？欧洲，不如唔讲佢住。 先讲呢个富婆先啦。 咁咧就点形容佢咧？ 大师级 咯，我大师级，但系究竟佢系恐怖漫画家定搞笑漫画家咧？ 佢画嘅漫画好恐怖，佢人本身好搞笑。呢个我哋成日都讲话嘅叻他噶啦，已经系。 咁就梅草一雄就胃癌，就88岁，差唔多啦，88岁咯。依期其实佢都差唔多退咗休状态噶啦，而家都系叫出嚟做下访问啊，攞下奖咁样嘅啫嘛，佢哋都系。 所以咪变成近年咧，唔系大家对佢嘅印象咧，唔系佢嘅作品，而系佢人本身。 系咯，因为佢本身系做有啲演艺服务，出上电视嘅，时间成日都上电视嘅。 啊，咁佢好识搞气氛，好识搞笑啊，所以同佢作品好大反差啦，会有。 虽然我系几唔中意呢个教室，不过唔重要啦，呢、這个就、好啦。咁另一单就系一个其实声优喜多道之，又系89岁，咁佢就都退咗好多年噶啦，咁佢比较有名就系以中血二犬报恩嘅面做佢个少性政策男主角嘅，退咗休都几好耐啦，佢我甚至我都前冇听过佢嘅名啦， 冇印象直情， 因为佢可能配开其他啲作品嚟，啲系洋画系啦，咁我就可能冇听过佢啦，咁就安息啦。 嗰、个年代都系，嗰个年代都系兼任嘅比较多啊嘛。 系啦，好啦，咁跟其他新闻，首先就系梁工出去死啊！这个坑不要再玩了，唉，真遗憾。咁咧，佢就新作《梁公出日》嘅剧场，咁就出啦。咁为咗纪念咧，就官方就募资就出搞新嘅 MV， 唔新歌。 虽然我知道肯定个答案系 no 嘅，但我都想问，咁关唔关阿宽叔事啊？ 当然唔关啦，关佢事都几，关佢事都几震惊。 呢个世界呢番 never 嘅，而家呢一刻可能仲系嘅。而家系20周年啊嘛，如果真系40-50周年之后，可能真系捉翻佢翻嚟噶。呢、这个世界冇乜话唔可能，虽然呢刻就真系唔系好可能嘅。 不过20年啊都 啊，话20年啫，系20年系讲紧套嘢出20年啊嘛，咪就系佢少年得志开始语无伦次嘅起点咯。 但呢套嘢当年真系好夸张，呢套嘢其实我形容系咩咧？佢爆红咗平野绫，亦都令到平野绫真系叫跌得好惨。嗱，依個就係平野綸嘅個人問題啦。當時佢最誇張，我最記得噶啦。當時日本電視節目形容平野綸咩啊？聲優界版本龍馬，我心諗你吹到咁準，唔使係嘛？ 佢兩位都係，同埋阿寬叔都一樣係，真係有點兒少年得志，跟住開始語無倫次，跟住喺條錯誤嘅路上狂奔，變成業界問題二。咁結果就係兩邊都出得幾下，咁啊平野綸就翻翻嚟啦，叫做翻翻嚟啦，最少呢次嗰個都會喺度嘅。但係阿寬叔就即係一條路黑到落底了。 即係反正嗰句講真，日本你知夠紅嘅話咧，餓唔死人嘅。 新一代應該好難想像當年呢套嘢可以有幾咁橫掃呢個宅圈嘅。 誇張都話佢當時喺老抽 UX 學校門口嗰個平台咧搞活動咧。万人空巷过咩任何政党派搞集会啊，好夸张嗰时。 咁佢而家就话要募资，虽然个募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系想悭钱啦，第二方面就系 搞宣传啫， 都系宣传为主咯。我话唔信佢要做唔出，虽然佢可能独立自己做，可能会冇咁有钱。 纯粹唔系，我系纯粹系叫做咩做宣传。以梁公出日嘅名，我打死都唔信佢搵唔到钱，一定有人出啊。 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既然可以喺观众上面攞钱，点解要自己揞荷包呢？咁啊，你观众度揞1000-1500，佢两个门槛啦，即系基础门槛1000万，再上1500，我保证两个都一定爆。咁你呢边俾1500，咁我又再夹1500，3000万拍个 MV 真系可以好捻咧。因为当年其中一个可以叫做少少遗憾就系个OP ending 系佢唔系全部都系冇到噶嘛。佢虽然后边有出个分镜定乜嘢，佢指导你点样去跳晒成条舞啊，但系佢最终系唔系全个 MV 出晒噶嘛，唔系全部都系跳舞嘅环节嚟噶嘛。 不过都系嗰句啦。以梁公出嚟嘅名字真系要钱，佢一开声话要钱一定勾到，但系咧，即而家所谓嘅众筹咧，其实就做宣传嘅，即系叫做咩咧？大家夹钱 咁咧就收錢，依個人哋一直俾錢做宣傳，佢收錢做宣傳。 你大啊嘛，你吹佢唔漲啊！ 炒咗佢得啫，誒冇理啦呢單嘢。好啦，跟住咧就係一啲 差唔多年代，差少少，但係差唔多年代噶啦，基本上都 係。咁咧就《刀劍神域 S.L.》遊戲啊，故事嘅遊戲咧，十月七號咧，終於喺遊戲裏喺做作品裏面咧 ，S.L. 遊戲破關啦。即係 呢個我哋呢一年嚟其實一路都講緊啦，因為現 game 當初設定咧係一個時間嘅，2024年開始一個遊戲係，所以變成我哋呢年其實偶不然，我哋可以係開 game 同刪 game， 中間其他嘢就冇提啦，但係不時都會作為一個梗啦。咁啊，話俾大家聽就係而家個進度去到邊，因為佢入邊每一次都會 mark 翻實際上嘅發生日期嘅，即係喺現 game 入邊設定嘅日期啦。咁對應翻啦，就係 clear 嗰刻，即係打爆个世界崩溃嗰刻啊，2024年11月7号14时55分，咁我哋晏昼点零嗰时已经开始有人睇嘅咯，因为我哋嗰个日本时间嚟啊嘛，咁啊叫做其实就一个设定一个梗嚟嘅啫，虽然就官方就当然唔会放过呢个机会，都趁机宣传下啦，毕竟佢嘅其实佢作品仲出紧嘅嘛， 系啊 ，S.L. 仲未完嘅嘛呢套嘢，呢个系列。 佢个电影都唔知道要拍到几时。 诶，长炒长有嘅 S.L. 系。 而家仲有。仲有几大啊？咁算啦。 所以我成，所以我咁讲就系，科幻创作永远追，现实永远追唔上科幻创作。 啊， 好笑嗱，之前定啲再早之前嘅大事件就系少面人事件啦。咁少面人事件嘅时候，虽然少面人士个世界嗰、那个多嗰啲叫做无处不在天眼系统，而家现实上差唔多噶啦，但系未仲未有咁厉害嘅电子脑 hack 咯。 咁 SAO 嘅话就梗系，咁我个头盔去咗边啊？ 咩嘅 quest 啊？ 而家最捻先进都系 Wilson Pro 啫喎，差好捻远喎。 都系差好乸远啊！佢应该所以依个所以叫做咩啊？将脑电波直接传入去个游戏里面嗰啲咁嘅 脑机卖咪问 Elon Musk 咯、 啊，做紧噶啦，加油啦！ 虽然唔止佢做紧啊，不过就都系啊，咁啊，好啦，咁啊，我哋翻翻啲现实少少本地新闻啦，直接系我哋之前嘅跟进啦，我哋之前有讲过啦，这个 Game Willy 他说这个在10月31号就结算，他到底有几多人愿意订他的电子版， 虽然我 他决定他要不要继续嘛， 虽然大家估都是不得的， 其实我本来我以为多少都还会可以撑到一年的，我本来是真的以为可以的，跟着出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预期太高还是他门槛真的太高，结果他就说是他没有讲到很清楚，但是大致应该估到他是远低于他们的目标的，即是不是撑少少，因为难听讲他撑少少可能他都可以 撑的， 可以摁下摁下但是撑太远了，即不过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讲过了，买你的书的人是就是因为不想看电子版所以先继续买你。 你出电子版就唔买噶啦， 所以你要嗰扎人去转电子版，就会真系变咗纯为支持而支持噶啦， 冇意思啊。 不过算啦，咁啊，即系佢就第一期先，咁啊，然后下一期先再收埋佢，即系佢而家应该要，应该系步入最终嗰几期噶啦。应该我估量休息完最多三期嘅啫，跟住就会收埋噶啦，咁样咯。 就好似攞双鞋子咁样啦。 唔讲唔理他，总之嗰边又赤板通常运转啦，不过唔讲先，好啦。 有佢咧，唔讲你唔讨论佢，要扑街。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仲有个游戏家嘅，理论上都算系一件大事嘅。PS5 Pro 终于可以卖了。 对我嚟讲嘅大事就系中传咧竟然抽唔到。我搞错啊！呢部机啲人话系咩？你只要肯递资料就抽到噶啦，跟住中传又抽唔到。 佢系咪抽唔到限定版啊？ 唔知系唔系，总之佢话抽唔到，我咧 限定版就好难抽啦，炒到好劲添。 但系限定版就抽唔到正常嘅，但系佢特登话抽唔到，我咧系普通版，话普通版抽唔到你都好黑、 啊。不过唔紧要啦，你抽唔到唔紧要啦，行入去咪有咯。 咪就讲真，有少少尴尬啦，因为中村系不下子帮任天堂做宣传噶嘛。 唔紧要啦，你公关部 讲真，以佢老兄嘅嗰个身家，讲真，佢真系要部机嘅话，顶贵贵都俾得起啦佢，咪就条气唔肯顺点解啫嘛。 一嚟就行入去任何一间，你若多不是乜沟都好，你行入去已经买到，呢个固然其一，香港都系嘅。第二就系公关部，你食屎啊！即系人哋都讲明抽唔到啦，即刻联络啦，即系唔使做啊。 讲真，你睇台湾送部俾佢啦，尤其嗰个中村又一嚟噶。 台湾先可爱，真系呢、这个真系我只能讲国情问题咯。即系我哋香港同日本嗰边，其实英国呢边都系嘅。基本上你肯俾钱就有噶啦。即系可能 要行多两间。我哋呢边嘅情况就系、是，呢边唔知点解，不过算啦。总之我哋都系等 bad Friday 噶啦，西方世界肯定系等 bad Friday。 系啊，而家 点解要呢个时候出都系针 bad Friday 啫嘛？ 而家就所有都唔讲噶啦，即系所有买嘢我都忍住手先噶啦。我喺亚马逊一 mark 咗好几件嘢，唔喐佢住。 嗯， 等 bad Friday 先。 啊，咁。在香港和日本呢就是基本上是行去行俾钱就买到的啦。但在台湾好奇怪呢就是官方途径是要吃大礼包。大礼包都算啦。你的礼包里面是包括一些游戏都很正常啊，好像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哦。但是你的礼包里面呢是不包括光碟机。即是我买部 PS5 Pro 回来然后里面会硬吃了一堆游戏然后我玩不到。除非我走去撲部光碟机回来。你觉得有啲奇怪一个逻辑，我送一件你用唔到嘅嘢，而最惨嘅就系咧，无论系全世界任何地方，光碟机嘅数目系远不够呢个 PS Pro 嘅数目嘅，咁就会变成，如果你真系要买嗰个礼包嘅话咧，你系直接要去出去扑、嗯，基本身几乎冇得炒噶啦，炒唔喐噶啦，边个戆鸠走去炒又真系只能讲你唔熟嗰样嘢就冇搞去炒啦。而家炒窿嗰啲基本上都系唔熟，先会走去尝试去炒嘅，咁。点解台湾会咁多夹嗰啲咩乜包物物包？其实都系因为预炒。咁我炒嘅情况之下，我正价卖俾你，你系咪要食翻啲骨头啊？而呢样我哋好耐之前都提过，记得好似就系 PS5 嘅时候。 咪呢样嘢，香港人讲食骨头系预咗嘅。 系香港都有嘅，但系问题就系香港而家今日销情咧，佢仲够唔够胆要你食骨啦？就系因为批代理商嗰度就已经要你食骨。就是你主机本身你仲要另外再搭啲嘢去一起返货，你唔可以只係返部主机，要返啲冇乜人要嘅嘢。喺咁嘅情况下佢一定会射俾你㗎，无论有咩形式都好，加价又好，要你食埋又好，咩都好囉。本来系咁样嘅，一路都系咁样运作，问题就系出乎意料地真系冇乜人买。我调返转问你，而家有除非你要玩一啲会系用 PS5 玩系唔得嘅游戏。我真系唔太谂到有乜嘢啦，因为通常情况而家机系出咗啦，第一试完啦，第一样首先个规格表，第一样就俾我将个啪啪打脸嘅就系、是、佢竟然话我听佢个浮点运算能力得16T， 16T， 喂，好似同你个规格有少少唔啱数喎，你唔系话你有30个 CU， 喂，你个规格应该唔止咁弱㗎喎、哦、到底又系你乜嘢奇葩嘢嗱、啊、又推销返大家听返我哋 PS2 同呢个 PS5 嘅奇葩事。如果佢唔系有啲中间搞到咩奇古怪嘢啦，唔可能会出现嗰个咁奇怪嘢㗎。佢用呢个规格唔应该得16个 T 嘅浮点运算能力㗎。我唔知佢边度食咗出嚟，边度搞到佢出咗问题。总之佢应该系唔止咁嘅数，如果根据佢个规格。不过佢话我听佢得16个 T， 我又唔信佢会自己咁低自己个数，咁我唯有相信佢啦。但系出到嚟效咗就系、是、一啲本来优化已经做得好好，画面流畅又靓嘅游戏，你冇感觉，理论上数值高咗，但系你冇感觉。一调翻转，一啲本来就差嘅嘢冇反应，因为只有55只 game 系包括喺佢讲到明支援 PS5 Pro 嘅， 都系剑圣嘅啫。 唔支援嘅部分唔系唔得。佢都有若干嘅性能提升，不过主要就系因为佢直接个 GPU 嘅浮点运算能力强咗 60%， 咁但系出奇迹啊嘛！你只要硬性嘅性能提升咗，咁你多少一啲本来捉襟见肘嘅，你都可以提升翻啲嘅，咁就系有限咯。变成就系优化好嘅你唔需要，优化唔好嘅冇效果，冇乜效果。佢多少都有翻啲嘢，因为佢系可以甚至去到 PS4。都可以令你画质有若干滴滴的提升，真系滴滴啦 ！PS4 就你可以开啊，你入去要入去选单预设式嘅，你要入翻去开，开翻之后好似锐利有少少，但系应该系一啲原本就造成嗰个咁嘅画面，然后佢再用佢剩余嘅性能去帮你做少少后制，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因为影片嘅插帧都系类似咁嘅做法做出嚟噶嘛，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变成就系出到嚟，我谂唯第一步第一只会受佢益嘅应该系运行 wise， 虽然佢呢一刻都仲未话佢会唔会支援，但佢唔支援我切擦都唔会信噶啦。 继续支援啦，俾钱有佢 Capcom 揞咗佢出嚟啦，有佢抌钱啫嘛，有钱。 咁啊跟進呢個啱啱講完坑位啦，咁啊跟過度落有少少跟進。雖然我上個禮拜就已經講咗噶啦，啲其他人就後知後覺啦。其實呢啲你睇畫面已經知佢發生咩事啦，即係之前講爆 VM 啊嗰啲嘢問題啊，解翻文件見到點解會咁食 VM， 過咁食之會爆 VM 會成，係因為佢某啲位置優化做得唔好。呢、這個真係要用優化嘅，講緊係有啲地方過度食資源。面數太多，多邊形嘅面數太用得太多，咪啲唔需要嘅地方。所謂嘅遊戲畫面優化，其實就係講緊呢啲嘢。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到啦，唔需要嘅地方度唔好俾咁高嘅多邊形分俾佢，唔好分咁多性能喺啲無謂地方度，就係、是、所謂嘅優化。你唔會硬性地嚟提高到件嘢運算性能呢啲咁底層邏輯嘅嘢，開引擎嗰一刻就已經決定咗啦，冇得改啊呢啲嘢。只係話我有啲地方，喂大佬嗰件嘢。老母咁远，你俾几廿万个多面佢攞嚟托啊！而家 Monon Y 就有呢个情况出现，但系呢个系正常嘅事嚟嘅，一只开发中嘅游戏一定会出现咁嘅状况。不过佢就可能急于俾大家攞出嚟试一试先，所以咧就冇调好呢啲嘢。因为嗰嚿嘢，我相信最大可能点解会一件不重要嘅小物件入边会咁多高多变明咧？就系一件嘢系个游戏引擎入边原本攞嚟放喺其他地方度嘅。即系一件本来可能好近画面或者好重要嘅嘢嚟嘅，但系今次你将佢放到，即系等于你攞啲王牌大星优攞去配，攞去配路人角咁样，咁你不值咪去勾晒佢嗰度咯？类似咁嘅情况啊，你咁样理解啦。所以就大家都知嘅事嚟嘅，不过就唔知点解呢个礼拜又突然间好多人提，咁我姑且回应下啦，咁样咯。 即系讲咗你话动画啊，如果你背景个角色啊，就算主角啊，一旦就变咗背景，话缩到好细啊，只眼都变一点噶啦，道理一样啫嘛。 啊，应该系咁啊，本来应该系咁啊，但佢唔系啊嘛，所以咪结果咪爆炸咯。咁放心啦，佢仲有咁捻耐时间慢慢搞，一定唔会有。 仲有成四三个月时间，你大把时间啦，三个月咁咪就 系。呢啲嘢其实基本上系调数字啊，就好快搞掂嘅啫。其实你只要逐个都去睇，我谂佢而家 呢啲嘢好啦，去最后啦，同 AC 冇嚟啦更嘅嘢啦，去到啲纯粹系叫做咩啊？本周最大发生嘅，首先就系迟咗11个月。松本人质大战文春炮的事件就在年尾 M1 就快上，同埋明年五月大阪万博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电视台同埋啲政嗰嗰啲大人物就话：喂，大佬，阿松，你老人家玩还玩喎、啊？喂，下年啲 show 冇你唔掂、啊，你冇你单摊，冇你班摊，我点搞啊？大佬年尾咁就唔知佢托啦。我觉得咧，佢官方就话明冇塞钱嘅，即系私佢两间嘢就冇用钱交易，但我觉得私底下一定咁样救钱出嚟，咁就宣布咗就取消，即系唔告啦，即系将件事就攞翻落嚟，咁咧就两方面出通告，咁咧文春拍出咗一篇好短好短通告，就话即系件事结束咗唔告诸如此类啦，而咧从本人知咧就委托事务所就出咗篇声明，就话我哋呢件事告文春单嘢我哋就攞咗嚟啦。但呢而件事呢就话是什么呢，咁我有可能因为十几一件事令到某一部分女性觉得不快，咁如果真係有咁嘅事我哋会道歉，大致咁样意思啦。咁就所有媒体就一听到嘅时候话咩从本人之 向女性借罪，跟住一啲人一听到就是、借条撚啊，你知咩叫不快啊、所以不快嘅意思系咩，我撞到意思宣咩乜声嗰隻程度嚟㗎，即係如果我返嗰篇嘢就係、是嗱，当然即系如果我直阿从两人自个事务所嗰篇嘢，我做一个最粗俗讲法就系、是，嗱，我而家就唔同你玩啦，件事我就冇做过，不过如果真系有人话做咗，咁 so sorry 咯。好啦，咁啊，嗱，我讲明啦，冇俾钱噶，冇揞钱噶，冇话我揞钱揞咗件事啊。 佢系我冇错，不过如果你切都要觉得我有错，咁咪对唔住咯， 咪 so sorry 咯。就嗱，咁啊，先生冇俾钱噶。冇同有錢恩交過㗎，冇話我揞用嗰次揞咗件事啊，即係咁嘅意思嘅咋，同冇人知，即係搞即係叫做咩啊？啲人咪話咯，啱最慘就咩啊？前啱啊，你即係依家我正前面咧就咩啊？明明美國大選，美國嗰面咧就連 CNN 啊、紐約時報都話明啊，個黃黨贏大曬勝㗎啦，跟住日本嗰面完全冇改冇喐到嗰個平面，仲喺度講緊點，跟住搞到呢啲啲名嘴要出曬道歉啊、死撐咁樣。鬼晒咁嘈，跟住你整松本人士单嘢，个个话谢罪，即系话你执捻咗佢喺电视台。屌，一明明就系咩 系人只会睇到嗰篇声明，只会就算日文好似我咁嘅半桶上文都睇出就系佢根本冇道歉过，跟住话对谢罪谢条捻啊，咁你谢咩罪啫？根本上呢啲嘢系日文都识日文都知道佢冇谢过罪， 即系攞面咯，主要都系 即系又咪就系而家最大的嘢一定系电视台，因为先唔好讲 M 一咧，因为其实咧而家有啲报有啲传媒就话紧咧。年尾 M1 咧，阿松本人志会翻嚟嘅，但阿松本人志话应该会休到年尾，即系因为其实以而家要突然间要松本人志突然间去报咧，系赶唔切噶啦，因为你咁嘅大型节目咧，你准备啊 K 卡嘢，即系去到好似话不能少24小时，唔通你真系呢啲咁嘅大型跨年节目啊，会等到呢个月做咩？通常系半年前要准备噶啦，咁你而家突然间阿松话翻出嚟，系搞唔掂嘅，即系赶唔切嘅，咁佢亦都知道就系、是。冇必要咁急讲出嚟，咁佢目标佢嘅打算就系明年五月大阪万博，咁作为大阪市嘅代表吉本兴业嘅一哥，咁你要做代表嘅，咁佢系谂住嗰时候光荣复出，但系应该之前佢翻逐做翻出嚟噶啦，有冇人知？咁就电视台就松一口气，因为冇咗佢同滨田雅公，其实真系争好远嘅。作为日本电视台主持与Big Three之一，咁你。冇留探摩尼都老啦，你得翻秋刀鱼一个仲叫撑住，咁冇松本人应滨田雅哥点整啊？后边嗰班即系中生代，例如系Banana 伊日降生嗰几嗰组啦，三文治伊达佢几组，佢系好红，但系佢未去到可以接到Big Three 依三个老嘢嘅超级主持嘅地位。咁你焗住揾翻松本人士出嚟，咁亦叫即系叫做电视台即系。好辛苦嗌停咗佢就系、是、喂你玩够未啊？等咗成年咯，再玩去唔掂嗰只。 咁啊，类似我对我眼中系类似啦，睇 A C G 冇咩关系，但可能有啲人有关系啦，即系 偶尔有关系嘅，对我嚟讲又要有关系嘅 F E 二就创办人俾人拉咗。 你有睇啊？ 唔系偶尔，因为咧有阵时咧有啲 A V 女优咧俾人抽停咗就咩？其实十个 A 嗱。根据剑大，你知边个剑大知？唔知算啦。剑大讲话就系、是、基本上所有 A V 十个唔系，唔好话所有啦，90%啦，就80%-90%咧 ，G V 女友咧依然都系做风，都系做风俗娘，都系出身嘅。咁风俗娘咧从来都系就咩？你俾钱我就拍埋片咯，即系讲就是、你俾够钱够大咪拍咯。咁 F C D 片十个基本就全部都系依类噶啦。咁偶尔有啲咧风俗娘啊拍 F E 二红咗，跟住咧就俾啲 A V 公司升咗做正牌，咁咧就俾人掘到佢喺边度番号里面拍过啲女番嘅。咁啊间唔中有啲咁嘅嘢嘅。咁而家咁为咗啲中意睇女番嘅人嘅最大来 F E 咧个作文就俾拉 kill 咗啦。虽然我觉得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重点是你拉怀拉结果之后他的创办人，因为他没有说经营者。 而且就算是什么都好，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被人拉了而有什么影响，就是等于 Telegram 那边我们知道的是过了，现在依然是用的。那个创办人是可能会有些象征意义的，他被人其实通了就是十年了，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回了日本。即系佢可能觉得我都辞咗职啦， 开始 佢辞咗职噶啦，喂，佢话佢辞咗职啦，咁样应该唔关我事啦啩？ 结果咩嘢又拉咗，因为佢依啲唔系重点，唔系在于系咪真系沙平台，系佢做系话俾人知我有做嘢，好啲人日本差佬嘅做法，我哋要证明，我哋要有做，话俾人知我有做嘢，唔系我哋唔系废嘅。即系日本差佬有几废，去到有咩有笑话话嘅？有一呢个系我喺网络听一个喺 X 睇一个笑话，笑到扑咗喺度，就系咩啊？讲一大堆差佬嗰啲不祥事，跟住最后谂嘅就神奈川愿景，跟住结论就系草。即系日本差佬废，神奈川愿景系喺废差佬里面都系极品嚟嘅。去到呢程度就系，唉，虽然差佬系唔应该咁叻，但系亦都唔系去到咁俾人耻笑到咁嘅地步啊嘛。咁难得有件事拉到个大嘢，咁。唔攞嚟算宣传就假啦，可以理解嘅，可以理解嘅。咁呢单嘢，但系放心，对于中意睇女番人嚟讲，冇呢个系唔受影响嘅。你继续揾番号啦。虽然我啲番号好鬼难记，同埋佢番号我系唔知佢番号点编嘅，因为 A V 发表番咧，即系佢表番好奇怪。啲 A V 公司有马有啲骑兵咧，一般咧举番号咧，其实大家系识分嘅。即系边间公司边个系列咁样系分到嘅，但系FC 系外人逼分嘅。 亦都即係有好多頭銀期啊嘛，好多上咩個體户經營啊嘛，啲係即係 A.V. 男優啊，或者啲素人咧，即係拍條片跟住出去揾食嗰啲好多嘅其實，所以品質好參差，呢個就唔重要啦。 最后呢就是关我哋事啦，我哋其实都亦都系算一个跟进啦，我哋之前有提过嘅。 就系、是Internet Archive 呢就最于算我唔敢肯定系完全复活啦，最低限度关爱嗰 part 嘅档案上传部分就复活复刻啦。 快个角村，最少快个角村。 咁屌角村，角村收钱嘅，不过角村大陆啲嘅角村，因为佢角村系成个佢系成个 server 俾怼冧冧咗，系锁紧晒所有嘅 file， 跟住佢将啲喺啲旧即系啲 backup 攞翻出嚟，跟住重新砌翻个。咁Internet Archive 系冇咁严重嘅，但系相对嚟讲佢都手快，佢系一部分一部分噏。咁咧三个一个月，好似一个唔止一个月，咁咧就终于 三个礼拜 系啦，三个礼拜就将我最需要部分砌翻上去啦， 即系将我哋 podcast 上传嗰部分。 系啦，咁咧嗱，申报我嘅工作，我中做就系、是、基本上我每日翻一翻到公司，第一件事就系 Internet 揿一揿落去睇下啱唔啱到最先入嚟嘅话，连个 账号登入唔到啊嘛，之前 唔系账号登入唔到，系直情一个画面话俾知我哋死紧咗，然后又主画面出翻啦，揿入去入唔到，空白嘅，跟住去到揿到入嚟 log in 到啦，睇到旧档案啦，但系 read only 系啦，但系咧你依然唔可以 upload 嘅。去最后近两日最入到到啦，我逐日试，大佬我系证明到我几勤力啊！ 嗱，虽然我唔知道各位系用系咪用呢边去听，不过就提一提啦吓，我哋系有 YouTube channel 嘅。如果真系一个唔好彩，又再出现类似咁嘅状况 ，touch 会讲句啦吓，我哋系有其他平台会再上翻嘅。你当然亦可以喺 Discord 嗰边问我哋发生咩事啦吓。咁 系啦，因为而家 Discord 其实真系主流嚟噶啦，而家。 咁可能系 Discord 俾人接咗噶嘛？你可以过嚟 YouTube 问你啊。 Discord 我至少我嗱Discord 个站，至少我哋个站嘅内容系应该唔会俾人哋攞嚟 ban 嘅。 好难讲啊呢啲。 暂时唔会，以我至少我哋会，但其他站唔系咁讲，因为其实Discord 都管得几严噶。我去开几个 L 站都俾人 ban 咗，我心谂哇咁勤力啊！ 因为只要 Discord 嘅 server 俾人 ban， 个管理员都会俾人 ban。而方法的管理员其实应该主要是不是管理员，是创立者只有一个，拥有者从创立者只有一个，其实方法的在系统上面不是真的说实际上是我的，是我开的那个 server， 所以只要我的 server 我的 account 有什么冬瓜豆腐的话，方法的 Discord 是会一起会收皮的。 不要开个，因为 Discord 开下架是挺容易的。我是基本上我犯了几个责任，你 ban 我再开个 ,ban 咪再开个咯。 其实是的，不过他会斩埋 server 这样的，就是有点严恶，我看看各位。总之就各位如果任何地方见不到我们就去其他平台去找一 下。X 我们的联络，我是那个community 是联络，虽然是联络性质，但都有备案性质的。暂时咧就主要我哋主攞嘅嗰个系更将嗰啲新 file 更新嘅啫，但系必要时咧我哋系会转过去嘅，以防万一嘅呢个系。 YouTube 嗰边个 channel 留言我系会睇嘅，不过我睇得好疏，可能会一两日先会睇一次。 有事咁，如果你唔用有事如果你唔用 YouTube 或者系唔用 Discord 嘅话，去 X 度community 联络我哋都得嘅。 总之方，总之就点解要放浪咧？就系你真系唔知道几时会又会搞啲咁嘅嘢出嚟嘅事啊！虽然 YouTube 应该唔会出现一啲端礼拜计嘅镬嘅，如果真系会有嘅话，就唔止我哋有问题噶啦。 我哋全我哋冇嘢嘅，我哋最多就讲下，最多爆一两个粗口嘅啫，同埋啲唔系好平权嘅嘢啫。 系啦，总之喺呢边咧，我哋就陆续会尽快呢个礼拜订翻晒上去。如果你真系咁一定要喺嗰边听嘅，就咁样咯。我知 YouTube 听系麻烦啲嘅， 稍忍耐下啦。我会尽可能，我尽力喺一个礼拜内搞掂佢嘅，尽力啊。即系有时以外，我唔敢讲啦。好，咁今个礼拜真系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